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琪， 我是苏， 我是娜。 先恭喜 Stray Kids 跟 JYP 续约了。他们是继 TWICE 还有 DAY6 之后是第三组全员续约， 哇，好棒哦， 真的很恭喜耶。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TUBE 最近也要向银行贷款100亿， 为什么？ 听说是准备明年要跟 GIDLE 续约资金， 祝他们成功咯。想问一下，你们在听歌的时候会去找 MV 看吗？ 会啊，因为我喜欢的都是比较节奏快的歌，所以我会想要去看他们的 舞台， 对，看他们的表演舞蹈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比起 MV 我会比较常看台，因为我觉得舞台才可以完整呈现他们整个舞蹈，因为 MV 的话还是要融合一点故事，所以他的表演可能是会间断性的出现。 没错，你刚刚说到了一点，就是我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就是在分享最近的 MV 啊，都是以华丽的视觉效果还有舞蹈为主，你有发现吗？ 有啊， 对，近年 来 对一直以来都是，但是其实在2000年代初期，有很多像是电影一样的 MV， 那时候也是风靡一时，这些 MV 常常会比歌曲还要长，让人仿佛在看一部迷你的电影，以高质量和紧凑的叙事风格创造出了剧情式的音乐 MV， 甚至那个时候的 MV 还会请来金和娜、李炳宪、车胜元、申敏儿等知名演员来担任剧中的主角。在那个年代的 MV 到现在竟然也累积了100多万次的观看。那最近呢，剧情式 MV 也有回归乐坛的趋势哦，看了都会让人不禁想问，这是哪一部韩剧的故事？除了在之前节目中曾介绍过的 Carewell 新歌没有适合我的离别歌曲之外，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两部，有人说像是韩剧，也有人说像是电影的 MV。 第一首是李永之 feat. D.O. 杜敬秀的 SmokeBoy, I got a small girl fantasy. Bab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ough I got a big love, big voice, and big personality, would you guarantee?李永植在2024年6月21号发布了他的首张正规专辑，主打歌《Small Girl》。这首歌是由李永植亲自作词作曲，融入他真实的经历，讲述一个因为身高太高、比较大只而感到自卑的女孩和她的爱人之间的故事。MV 中，永植和 D.O. 饰演一对刚满100天的情侣，他们之间互动甜蜜又真实。MV 中有一幕 D.O. 突然亲吻永植的脸颊，让他害羞的狂奔奔走，这一幕在社群上面迅速走红，成为热门的话题。别的访谈中有分享到，其实他当初拿到本的时候他超紧张，他想说这个可以吗？ D.O. 是一个这么知名的 idol， 然后还要亲我，这样的话我应该就是演艺生涯会不保吧。结果导演就跟他说，如果对方没有拒绝的话，我们就拍吧这样。然后永植就说好吧，那我就让决定权交给 D.O. 没想到 D.O. 就答应， 人家是演员啦、pro 级的，怎么会不答应 呢？然后他就说天哪，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拍了。然后节目主持人就问他说，不对啊，那你当初直接在脚本里面把这段拿掉再给 D.O. 不就好了吗？那你就不用拍啦。他还害羞的说，其实也没有这么不想拍啦， 他只是害羞 而已。对对对，就超可爱的。这支 MV 上架3周就获得了1930万的观看人数，很厉害耶。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而且我就觉得 MV 就好想要再看他们的爱情故事加长版之类的。第二首就是 IU 的 Love Wins All。 세상에게싸도망쳐버려IU 和 BTS 的 V 金泰亨唱演了一段感人的末日爱情故事。 MV 特定请来了电影导演指导，短短的5分钟却像是看了一整部电影。 MV 上架后不到一天就突破1000万次的观看次数、 拜托，他们两个都顶尖的 idol、 也是啦，但我自己就看了2-3遍，因为我就觉得故事很好看。故事背景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城市，他们被诡异的立方体追杀，这个立方体就是象征他们生活中的歧视还有压迫。 IU 在 MV 中的设定是听障人士，只能用手语跟 V 沟通，而 V 就是右眼失明的一个就是帅气男子。 右眼失明还是帅气？ 对，还是要帅气。逃亡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一台相机，透过相机的镜头，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无比的美好。 V 的眼睛也恢复了正常，他们开始享受了美食，快乐的跳舞，仿佛所有痛苦都消失了。但是他们拿掉相机之后，世界依然充满了恐怖和压迫。最后他们被立方体所消灭，只剩下婚纱还有西装从空中飘落。这支 MV 通过深刻的故事还有寓意传达了爱能超越一切困难， 带给观众深刻的感动。 没有超越啊， 我不懂， 就是在爱，因为他们最后一幕就是 被消失了， 对，但是就是其实他可以逃啊，然后就是我不逃，我要就是要死一起死那种， 他逃不掉啊， 不要那么认真看这个 MV 好吗？这支 MV 超级厉害， 怎样厉害？ 已经上架五个月，已经累积到7264万次的观看了。 再回你一句话，因为他们两个就是顶级 idol， 我知道啊。那你们知道现在 K-pop 有史以来点阅最高的 MV 是哪一首吗？YouTube 点阅， 你可以有点提示吗？ 全世界的人都会唱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吗？ No， 二代团的吗？ 是你每次都讲错名字的那个人。 我每次都 不是每次 啊， 就是你每次都会把他名字拆开来念的人。 哦，赛， 这样怎么拆开来念？ 他们说 PSY 啊， 这是什么机车品牌吗？我扮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我扮 Gangnam Style。 赛的《Gangnam Style》有52亿的点阅哦， 太扯欧巴，《Gangnam Style》。 Mnet 将要推出 My RT Firm 迷你剧集，上演出浪漫 MV 一般的音乐爱情故事。 로맨스영화속너는어떤모습일까스릴러영화속너는우리이제영화속에서만나자상상했던네모습이실현되는이곳시네마틱퍼포먼스마이아티필름 在娱乐圈被称为选秀大师的 Mnet 电视台一直以来利用音乐创作出各式各样的娱乐节目，像是偶像选秀、歌唱比赛或是真人实境秀等。这次新推出的 My RT Firm 像是微电影的迷你剧集，这是一部让你家偶像成为电影主角的节目，包括爱情剧或是喜剧、惊悚剧等多种类型剧，每集会由不同的 K-pop 人气偶像演出， 所以等于是让 idol 也有演戏的机会就对了， 然后又短短的不会露出太多的破绽，然后几乎就是以 MV 的形式走的话，其实台词也不多，好聪明、哦、 对，但是对歌手来说应该还是会有不小的演技挑战。 但是也可以借机看出来谁可以之后往 没错没错，好聪明哦， 发展， 对对对，算是对他们一个新形态的试镜的感觉。 对、 欸、他们很聪明耶，他们真的是很会选秀，然后现在从音乐选秀到喜剧演员的 casting 也都在算计之中。 My RT Firm 算是一种新形态的戏剧，会以全新的方式诠释电影中的经典名场面，创造出 K-pop 和戏剧相结合的全新表演作品，应该可以把它看作是有故事内容的 MV 吧。台湾之前好像也有出过类似，像是那个滚石音乐爱情故事，你们 知道？对，我有看，我看，我每集都有看。 My RT Firm 的第一集将由男团 The Boys 成员 Sonu 与演员郑多彬担任男女主角。在剧中 Sonu 饰演一名青涩的大学生，将对暗恋对象郑多彬展现出什么样可爱的年下男面貌呢？从已经公开的海报中，上面写着 SHINee 的名曲 Nuna no mu yebo， 意思就是姐姐真漂亮，从剧名就暗示出这是一部让人心动不已、小鹿乱撞的姐弟恋罗曼史。 会有点想看欸，但我会是因为 The Voice 的 Sonu， 变成是会因为 idol 去挑选要看的集数的感觉。 My RT Firm 将在7月30日晚上9点，台湾时间是晚上8点，在 Mnet 和 Mnet K-pop 的 YouTube 频道播出。 希望他不要锁地区， 但电视台也说将来也打算在电影院上映 哦、 然后也会有幕后花絮、快闪电的 K-pop 粉丝会喜欢的内容，都在陆续的企划中，大家敬请期待。老话一句，韩国真的很回耶， 真的，我真的会玩这种花样，好强哦！到底怎么企划、 啊？又强又讨厌、 但是我很好奇耶，粉丝会喜欢这种内容吗？会想要看自己的本命跟别人谈情说爱吗？ 我觉得看你是什么类的粉丝，你如果是女友粉的话，我觉得就没办法接受。 好吧，就等它播出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感觉咯。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啊，可能也会有粉丝不喜欢。暌违2年的偶像运动会要回来了， 真的。 偶像运动会呢，简称是偶运会，从2010年开始，一直是 idol 们展现运动实力的绝佳舞台。 我记得是 MBC 每到中秋节会推出的特别节目。 没错，他们有分春节，有分成、有时候在春节办，有时候在中秋节办。偶运会呢，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了两年， MBC 终于在今年宣布要在中秋节回归，然后预计是在八月的时候才会录制。主持阵容有全炫茂、李灿元、江丹尼尔和 NMIX 的海源。比赛项目啊，除了旧有的田径、射箭、五人制足球外，这次因为巴黎奥运新增了 breaking 的舞蹈比赛，所以也把这项加到了偶运中。过去偶运会一直是偶像粉丝们很期待的节目，因为对于新团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被看见的机会。但是因为长时间的拍摄和激烈比赛，也让 idol 们暴露在危险中，有受伤的风险。像是 BTS 的 Jin 啊，还有 EXO 的 Xiumin 都有在比足球的时候受伤。Infinite 的男优贤甚至在比赛中肩部韧带断裂， 太严重了吧？ 对啊，很可怕。他那时候好像还休息了4个礼拜。这几起受伤事件都让粉丝降低对于这节目的期待度。除了受伤之外啊，偶运会上也有发生过几起争议事件，像是主办单位提供不适合跑步的运动鞋，导致 idol 跌倒，然后脸部摔伤，还有要求来参加录影的粉丝在将近15个小时的拍摄期间内啊，不可以中途离场或吃东西。 尿尿也不行？ 尿尿应该是可以， 吃东西也不行吗？ 他们不可以吃东西耶。后来 NBC 才改变这个规则，允许他们可以中途离席跟在现场吃东西，这样 好扯哦。 NBC 开始开放吃东西以后啊，连逆应援也可以变成是问题。 逆应援， 嗯，你知道逆应援是什么吗？ 我猜点我， 点你，点你。 好，就是有人在应援，然后别人讨厌他们，叫他们不要应援。好吧，算了。那本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你刚看了。 我没有。 好吧， 这就是本圈的最新用语。 一般的应援是粉丝对明星做应援，那逆应援就是指明星对粉丝的应援。 为啥？ 你不知道有这个文化吗？ 我不知道哎、欸。 现在就是为了要让粉丝跟偶像是平等的状态，所以偶像也要有所付出。 好的，那请继续。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逆应援啊，是因为在现场经纪公司其实是要管理和照顾粉丝的，所以就需要特别准备逆应援。最常见的其实就是餐盒，可是问题就出来了， 该不在尬掐了吧？ 哦，对你来尬掐，对你来尬掐， 又点进去哦。 有些经纪公司可能就是准备简单的三明治，可是有些呢就是准备了精致的餐盒，所以粉丝之间就展开了比较心态。即便偶运会问题这么多，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 idol 们愿意上这个节目？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你们觉得？ 我想就是他们就是求一个曝光的机会啊。 嗯，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新的团体，或者是比较人气低的团体，就很需要这个曝光的机会。 特别就查了一下，原来电视台会以音乐节目作为交换条件，所以很多公司其实担心会得罪他们，只好就是让底下的 idol 们都参加。这某种程度其实也就是求 资源交换。 对啊，资源交换。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2021年的中秋特辑办了一次之后就停办了，大家以为就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节目，没想到因为今年的奥运又再次回归。不知道这次上偶运会的 idol 们会有谁，你们会期待看到谁上吗？ 可是我知道有些粉丝很讨厌这个节目欸。 怎么说？ 因为这个偶运会现场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联谊场面啊，这么多年轻的少男少女在一起， 情窦初开的 场合，这么多的荷尔蒙， 然后这个人不小心跌倒了，我就帮你扶一下， 或是不小心看对眼了， 或是你流汗了，我帮你擦擦汗，直接变成 大型的恋爱 综艺节目。 没错， 私底下的、 台面下的。 对，台面下的。我自己是喜欢看这个节目的啦。 我是喜欢看台湾的全明星运动会啊，所以我觉得这节目我应该会喜欢，但是我应该会在认人这一趴遇到很大的难关。 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每个人上面都要写自己的名字、 会写说他是 Born Next Door 的谁谁， 对对对对对。 哦、oh ，好吧，好像可以看一下。 人红是非多，不论什么事都很容易被放大检视。哎、我单压哎、要来跟大家聊聊上周闹得沸沸扬扬的保镖争议事件。事情是这样子的，边佑锡前阵子啊准备出发去香港举办 fan meeting 的时候，在机场他的私人保镖为了要应对大批粉丝和媒体，做了很多过分行为而引爆不满。当时有大量粉丝和媒体聚集在机场门口，第一时间保镖就在现场跟他们说， 待会演员进去的时候，这个门会关闭十分钟。在边右席抵达后啊，保镖随后就强行关闭了出入口的自动门，导致连一般民众都无法自由进出。不止如此，边右席在大韩航空休息室等待登机的时候，保镖就拿着手电筒照同样在休息室休息的一般乘客，为的是要阻止他们接近边右席。有些保镖还检查了乘客的护照和登机证。这消息一传出来，果然引发大众不满。边右席的经纪公司在沉寂了三天后才发声明，写下我们在发现保镖拿着手电筒照乘客的当下就已经制止他了，对于这样不当的行为造成现场的乘客不便深感抱歉。保镖公司也向媒体表示，经纪公司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因为现场非常拥挤混乱，所以有和机场进行协调后决定暂时封闭出入口。对于检查护照一事，是为了要辨别非休息室的贵宾，然后使用手电筒照乘客确实是他们的不对。随后仁川机场也对此回应说，他们确实有因为安全考量控管部分出境的巴士车道，但也没有同意保镖可以擅自检查乘客的护照和登机证。看来不论是经纪公司、保镖公司和仁川机场各自的声明都有些许的出入，因此这事件越演越烈，警方也介入调查，要确定保镖是否有涉嫌业务妨碍罪和强迫罪。 那保镖也太有点力求表现了吧。 对啊，可是还是他觉得他这样管理人比较方便，他就可以阻挡一群要就是鱼贯而入的人们。鱼贯而入我应该没用错吧。 对啊，鱼贯而入啊。 可是他们应该没有这么有秩序，我觉得他们应该比较像丧尸之类的。 在保镖争议事件爆发后啊，边右席也从香港办完见面会返回韩国，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变得更加小心跟低调，走路的过程中不断向媒体和粉丝鞠躬，周围的保镖也从原本的六位减少到三位，一路柔性劝导粉丝，但是现场还是挤满了大量的人潮。边右席一出现马上就被包围，现场看起来险象环生，甚至在搭手扶梯下楼的时候没有站稳脚步差点跌倒。其实有部分也是蛮理解，就是保镖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资深的经纪人，他分享韩流明星从仁川机场出国时有一个四十分钟的方式。 嗯，四十分钟 就是指从报到到登机，一切的事情都要在四十分钟之内一气呵成。他们会在首尔先办理好行李托运，到机场后也会先在停车场等待， 等到时间到了再下。 对，到目前为止，他跟艺人一起出国的话，他从来没有用过仁川机场的休息室。 哦，所以意思是说他一到然后 check in 完就啪出境，然后就一路冲冲冲冲到登机口，然后上飞机。 没错。 那会不会其实是边右席他的经纪公司经验不足？ 也有可能啊。所以他就觉得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动线一定要这么的长，然后他还要先去休息室， 然后这个等的过程中就会引来民怨，因为他的粉丝就会很失控的在旁边等。 这样子对像鲨鱼的粉丝来说就像是一个生肉在那边吸引他去前进这样子。 我很喜欢你的描述。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在综艺节目出演者话题性调查中，竟然出现安宰贤欸，这个名字再次成为话题人物。你们知道他最近做了什么吗？ 我不知道。 上上礼拜就跟你说 了，我知道 work gay 啊，就停留在这里，没有再往前。 可以帮我们更新。 最近就因为上了《我独自生活》，所以登上了这个排行榜。安宰贤与具惠善从2020年正式离婚之后，他曾经在一个访问里面自嘲说，没有任何人比我更适合上我独自生活吧。最近他终于在我独自生活中出现了， 节目组听到他的喊。 没错 没错， 在节目中他介绍了自己独居的房子和陪伴十年的爱猫下酒菜安住，然后他还有介绍说为什么安住会叫 安 住，是因为他是安的主人。他在我独自生活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无时无刻可能吃完一顿饭就会开始刷牙刷七分钟，就是疯狂刷牙。原因是因为他爷爷在过世前有说，他说如果能再一次吃到美味的章鱼那该有多好，他才意识到牙齿管理的重要性。就有一点悲伤，但是他就是这样，就等于我就超可爱的。简单帮大家回顾一下他过去的作品吧。他是从来自星星的你中全智贤的弟弟一角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 那他之前是什么？ 他做演员之前是做模特工作。对，因为来自星星的你被很多人关注之后，后面的作品多以男主角的身份接演，但演技始终没有被认可，让他逐渐对演戏这件事情倍感压力。但不得不承认，他帅气的外表、好听的声音，还是有人说他具备一个好演员的气质。 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 对啊， 不是 你自己吧？ 你自己帮他注解的吧。 但是我必须得帮他稍微平反一下，因为呢，他过去有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跟一个车祸，所以他没有办法演动作戏。但他的感情戏又没有说演得很好，所以很容易被放大解释。 为什么要 diss 他、啊？ 没有，我比较客观一点这样子。Okay. 我真的也没有觉得他演技不好，但就是差强人意。2016年，因为参与了综艺节目《新西游记》而广受欢迎，他在节目中疯狂的表现，节目组给他取了一个叫“新美”的绰号，就是韩文的“新米”。 新疯子。 对，没错，新疯子的。但是好景不长，2019年他与具惠善的婚姻破裂，两人就是在网络上面互撕，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负面新闻出现，让他一度淡出观众的视野。安宰贤就在这段时间里沉淀，然后也修复。他还说他在这段时间把钱都花光了。后来在我独自生活的时候，还有打电话给认识的学长，认真的学理财这件事情。去年他带着韩剧新作品真的出现了，回归荧幕。他跟白珍熙一起主演，剧情讲述一个未婚妈妈与一名不婚主义者签下的假契约后，在怀孕生产育儿过程中逐渐团结互相恋爱的故事。这部韩剧的收视率甚至突破 17.7%、 欸、这么高在台湾完全没有声量， 甚至好像没有播。对，近期他努力也在综艺节目中表现，不定时的也会更新他的 YouTube 频道，分享的内容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点滴的。最近因为与徐仁果一起出演的 K-Will 新歌 MV 又上了韩国综艺节目《我独自生活》，如果大家对于安宰贤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独自生活》第541集、跟545集，还有554集里面看到他的身影哦。 在台湾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Friday 影音可以看得到哦。 南韩 YouTuber 挑战1周7天只吃狗粮，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说狗粮 变成一只狗？ 对。这位 YouTuber 的名字叫做高在英，他在自己的影片里面说到，会拍摄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有一天他看到美国某家宠物食品的 CEO 表示，他们公司不会提供给狗狗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为了证明他们公司的产品品质，这位 CEO 连续吃了30天的狗粮。在30天之后的健康检查中，包括胆固醇在内的所有身体数值都下降，而且达到稳定的状态。更好的是，他的体重也减轻了13公斤， 夸张 了，才一个月， 对，30天 才一个月， 然后没有营养不良， 没有。那这位韩国的 YouTuber 高在英，为了进行7天的狗粮挑战，他没想到从第一天开始就面临很大的难关，因为狗粮的特殊气味让他觉得反胃，所以他想说买贵一点的会不会比较好吃。他就在Coupon下单，从便宜的到贵的狗粮都买了一轮。但是他发现即使是每公斤要价78500韩元的最高品质狗粮，也无法满足人类的口味。最好笑的是，他说自己打嗝就会有狗的味道跑出来。在试过所有的品牌之后，高在英最后选择法国皇家的狗粮。他说 这真的不是 PPL 吗？ 不是，他说因为这个牌子没有特别明显的狗味，还说如果打开炸酱生拉面的包装放了一天让它受潮变软，再加一点咸味的话，就会像这个狗粮的味道了。不知道他这样说拉面公司会开心吗？高在英为了让自己顺利度过这7天的狗日子，他创作出各种的狗粮菜单，有泡牛奶吃，放泡面汤里面吃，或是把它煎烤过后沾番茄酱吃，就像在你在煎那个 ham 火腿肉一样的。就连外出也会带着一小包的狗粮，很认真的吃着。吃到第6天，他说好像可以适应狗粮的味道，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狗味已经被他的身体吸收了，就整个人变成一只狗的感觉。 对啊， 对啊， 哪一天他吃完饭就汪。 好不容易完成这7天的狗身挑战后，哎，你们会好奇他之后的身体变化吗？ 但他还是吃了拉面，不是吗？ 没有没有，他是 拉面汤， 对，拉面汤， 所以他还是有吃拉面。 没有拉面啊，就是用拉面那个粉，拉面粉泡 的汤 而已。 哦， 对，没有吃其他的东西。这影片真的好好笑，我边看，因为他就是一边很痛苦的吃着，然后一边要完成这个挑战，我觉得超好笑。 他身体有什么变化？长出狗毛来？ 没有，他没有长出狗毛，他一切都非常的健康，他的体重减轻了3.1公斤，在这一个礼拜之后。 可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吃淀粉跟没有吃一些油脂才变瘦，也不一定是吃狗粮变瘦的、 啊、还是太饿瘦的， 有可能。 嗯， 除了体重减轻之外，他的骨骼肌质量和体脂肪也都下降了。他原本担心的健康问题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胃痛或是胃不舒服什么的，相反的，他的便便都很正常，也不太会放屁。对消化系统来说，狗粮感觉是很好的食物。虽然狗粮专家说人类可以吃，但是他们还是不建议去吃啦。 可能就是这30天吃完，就是此生再也不会碰这个东西。 总结这7天的心得呢，高在英说气味这一点还是最难克服的，他一直觉得有狗的气味从身体里面冒出来。 那个味道会让胃觉得很难受，然后也不想吃东西，这应该就是他瘦下来的最大原因吧？ 对吧？应该就是不吃， 就是吃很少。 嗯，我也觉得。 还有呢，就是这七天的心情一直很差，人类还是需要美食的疗愈啊。 嗯，我没有办法就不吃东西，我很痛苦。 对， 不神奇耶。 所以影片最后还叫了一盒的炸鸡来疗愈自己。 还是他下次要挑战30天都吃炸鸡？ 他的影片就是在挑战各种的内容。有网友在他的影片底下留言说，这不就是在挑战狗的生活吗？然后有人说我的胃在翻滚。 我其实刚刚听我觉得有点恶心， 有点反胃的感觉。 嗯，就好像闻到狗的味道了。 但影片真的好好笑。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哦， 谢谢大家， 安妞 安妞 安妞。